FM 九九九，尼尔登。 所谓。 说爱已不可为， 那我宁愿藏心里面，其实我害怕会是 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声音大都会。 心呀，院里哭。

消失了，像一颗星沉入海底，投入灼热的光影，对话都结胸口的悸动还没停，今天我更喜欢你，好像独唱着 风发的状态，生活在这里是冷眼观潮的心态，生忽然自得的姿态，他们守护着内心的那份情怀，细数着四九城里过往的演变兴衰。 FM 九九九，深呼吸，睁开眼，试着理解这里的过去、现在、未来。 整片完美天空，我见你等于谁？ 始终，相识到算数为主，我在你的宇宙片完美天空，我见你的雨碎的星光漫步，相处相处像莫名感动 I fall in love Dreaming about you 在你的每天空我见你等雨碎的星光漫步相成相处等于永恒的彩虹我在完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

酒撑不消，美酒精谁湮灭了谁，谁又能体会，谁又能体会玻璃杯，玻璃杯能体会玻璃杯，玻璃杯。 出现在无意中，却深深撼动